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高川光太郎的作品就一集讲不完的，所以我们今集就继续的。 是啊，上一集我们讲了他那种贫贱夫妻百事喜，他不是百事哀，他样样东西都有，他的乐趣没有衣着有乐趣，没有饭食有乐趣在一边。但是呢，现实我们会知道，就是长期以往这样的生活状态，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摧残，一种折磨。咁尤其是当智慧展呢，佢屋企佢本身娘家本来好有钱嘅，家变吓，家道中落，最后系破产。破产之后呢，咁佢嘅细佬仲即系夭折啦，等于系啊，即系好年轻就死咗之后，智慧展呢都陷入咗精神分裂同埋抑郁症。咁慢慢咁，其实呢高川光太郎都尝试去帮助佢啦，即係佢就会带住佢周围去旅行啦。 嗯嗯， 但係佢嘅文章入面记载呢，每一次旅行返嚟之后呢，佢就更加之病重添，反而係。咁后嚟去到最后嗰几年呢，都冇办法啦，就话佢变咗有攻击性嘅危险啊。佢入面佢自己讲啦，具体点样攻击性就唔知啦。咁佢就唯有就送咗入精神病院啦。咁送咗入精神病院嗰几年，其实系好咗嘅。咁佢得到咗平静嘅生活啦，同埋生活比较稳定啲啦。咁高川光太郎呢，就每个礼拜去探佢咁样。探佢呢，就发现呢智慧子就鍾意咗呢，就剪纸啦，又做咗好多剪纸艺术品。咁可以讲话，其实智慧子最后几年呢，反而系有少少解脱啦，嗰种感觉。咁但系刚刚发狂嘅时候，刚刚疯狂嘅智慧子呢，系令大家当然好痛苦啦。即係好愛嘅高川光太郎，咁佢都嘗試用詩去記錄下嗰一切，譬如話第一首《隨風而去》嘅智慧子。 《隨風而去的智慧子》，高川光太郎。發狂的智慧子不再開口，只與藍雀和千鳥暗暗相相。山坡上，防風林起伏連連，叢林裏嫩黃花粉流動。随五月晴风弥漫九十九里沙滩，智慧子的浴衣在丛林间忽隐忽现，白沙里埋着松露，我一边捡拾松露，一边远远追随智慧子的脚步。蓝雀和千鸟才是智慧子的伙伴，智慧子已不愿为人，美得可怕的黎明天空是智慧子最好的散步场，智慧子飞起来了。 随风而去的智慧子，咁就系高川光太郎写 嘅。呢首诗嘅背景系点样呢？就系、是、智慧子佢有妄想症，佢认为自己系雀仔。佢就同雀仔讲嘢，所以佢话佢不再开口，只系同蓝雀与千鸟暗暗相相，即系仲要即系好似讲秘密咁样，唔俾你哋啲系啦，唔俾你啲人类知道。但系咧，佢有一段咧系诗入边冇讲啊。佢话咧，佢呢度咪话佢喺智慧子喺个林间咧着住浴衣喺度跑步，喺度执松露啊咁样啊喺沙滩度。咁佢散文入边补充，佢话智慧子不停咁样嗌住光太郎智慧子，光太郎智慧子，嗌咗一个几钟头，佢哋两个人嘅名。哇！我读到嗰段，我觉得好催泪。智慧子佢就记得呢样嘢啦，对于人类嘅生活喺嗰一刹那，但系佢觉得自己系只雀仔，系一只识得两个人名嘅雀仔，但系佢嘅同伴咧系雀仔。佢话佢已经唔愿意做人。咁好啊，咁既然系你想做雀仔，佢用首诗去满足你，最后佢话佢飞咗起嚟。当然现实中佢系冇飞起嚟，只系变成更加疯狂。 系哇！呢、這个真系～令人心悒到不得了。 系啊，我系睇到即系眼泪都即系热泪盈眶啊，会觉得系嗰一刹那你想象嗰个情景吓，两个相爱嘅人吓，被现实逼到咁样。 是啊，咁而丈夫即係高川光太郎唯一可以抒发嘅地方就可能真係写诗啊。 是啊，佢话佢冇办法救到佢出嚟嘛，佢望住一个嗰、那个飞其实係一个抽象嘅说法啦，佢越离佢越嚟越远、虽然嘅肉体仲喺佢身边。 是，但其实已经飞走咗啦。 佢记载佢散文记载话有两年，即係佢入精神病院前嗰两年呢，佢智力好似变咗婴儿咁样，冲凉食饭都要佢嚟照顾，要喂佢食饭咁样。 咁我哋跟住落嚟听听呢一首《寄某天》。 寄某天，高川光太郎。画好了的水墨挂轴，站起来等它凉干。从上高地远望前岁高的岩石帷幕，水墨浸染明晨岳峰顶。艺术湮灭时空，天上飘来云雾笼罩脸庞，精神却无心条件反射。风牵动凉干的水墨卷轴，破屋长缝间有风浪来袭。我卷好挂轴，打个包裹，一切苦难都要铭刻于心，一切悲叹都要收纳于身。智慧子发狂已有六年，生活的思念令我鬓发苍白，我停下手，看看打包的报纸，上面有张照片，一排野炮无言矗立，瞄准高耸的庐山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寄某天呢一首呢？ 寄某天呢，就是其实佢即将要送佢入精神病院嘅时候啦，咁佢入面有一句话，佢话智慧者发狂已经六年啦，就去到咗一个最极端嘅情况下，当然啦，生活仲要继续。1938年呢首诗写于1938年嘅日本，其实系点样呢？其实都陷入咗战争嘅疯狂入面去啦。咁一个艺术家更加好难去生存啦。咁佢话佢间屋已经烂晒啦。风浪来袭啊！呢、这个既系佢间屋嘅样子，亦都系佢对成个日本或者对亚洲、对世界嘅局势嘅感觉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切都摇摇欲坠。咁佢唯一可以做嘅咧，就系将佢嘅艺术品收埋，就好似前边佢讲紧，佢收埋嘅唔单止系佢嗰幅水墨画，仲系收埋咧呢个神明嘅山岳，呢、这个美丽嘅时空，即系佢好似话将过去嘅日本。就好似个艺术品咁收嚟，将来嘅日本要面临嘅系咩嘢呢？佢话呢一切我都自己藏喺我身心入边，包括我自己嘅命运，亦都包括呢、这个世界嘅命运。佢亦都喺度为自己打紧气咯，即系哦，依家我太太要入精神病院，已经去到最后一步啦。但系最尾一句咧就好特别啦，最尾嗰句佢话佢喺度执下嘢，佢用啲报纸喺度包嘢嘅时候，发现张报纸上面有张相啊，张相当然系战地啦，嗰阵时打中日战争啊嘛，侵华战争，当然日本嘅报纸系会渲染日本点样打中国打得几犀利咧，咁张相系咁样嘅，一排野炮，呢啲野炮当然系日本兵嘅炮啦，对住庐山，庐山当然系中国嘅庐山啦，呢首诗到呢度结束。佢冇讲乜嘢，但系我好明显可以感觉到嗰种讽刺喺度，即系呢啲炮对住庐山有用咩？庐山依然系高耸屹立嘅，就好似佢对命运嘅挣扎一样。其实命运系冇得挑战嘅，就好似你日本派晒呢啲野战兵呢啲炮去到庐山咁样，你可以占领嘅中国，但系中国山水系唔会被变嘅。就好似日本你本身陷入咗疯狂，呢首诗一开头所讲日本嘅山水都依然系超越时空嘅一种存在。咁到咗最后咧，佢又觉得对于呢一切嚟讲，我嘅命运亦都系要咁样去服从嘅。命运就好似庐山咁样，而佢嘅反抗、佢嘅抗争就好似呢啲自不量力嘅炮咁样啫嘛。你冇办法将个山打平。 系。同埋佢个诗名都好好啊，叫寄某天， 都几讽刺啊！即系具体系边天咧，佢冇讲。 系，但可能每一日， 每一日都系咁样。 系咯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听《致亡人》。 《致亡人》，高川光太郎。麻雀如你，黎明即起，轻叩窗棂，枕边的大岩童如你。沉默着，绽放。 神风如人，唤醒我的五体。凌晨五点的睡房，静默中你的芳香清凉。我踢开雪白被单，伸个懒腰，迎接夏日，仿若你微笑的朝阳。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你对我耳语，站在哪里？你像神，拥有权威无上。我成了你的孩子，你是我年轻的母亲。你还在哪里？还在。你成为万物，将我充场。我心想，我不值得你爱，你的爱无视一切，却将我包藏。 致亡人，高川光太郎的作品。 这个时候是痛定思痛的时候，其实在致亡人之前他写了几首诗的、将整个过程智慧子要过身那日未留之际，其实那首诗是他的代表作来的，叫柠檬哀歌，亦都是我第一首看他的诗，是我二十年前唯一看的他一首诗，就是柠檬哀歌，就是讲他带着柠檬去给即将过身的智慧子吃，咁小孩子就终于笑咗，食到柠檬嗰种酸味、清新嘅味道。跟住佢再喺个灵前，亦都献上一枚柠檬。咁跟住佢又写到咧，佢带住智慧子嘅骨灰翻到屋企嗰种感觉啦，等等，一直咧去到致亡人嗰度咧，呢种痛定思痛咧，突然间进入一个好开朗嘅境界。佢会发现头先我听到啦，所有嘅嘢都有智慧子嘅灵魂喺入边。嘅麻雀咧就好似智慧子咁样。好早起身，敲住个窗叫我起床，啊、跟住咧，我枕边嘅树咧，啊，开花、哦，啊，一棵桐树开咗花，神风又好似你咁样，将我全身叫醒，我甚至闻到咧，好似当以前你仲存在咁样，你嘅芳香喺啲风度传过嚟，啊，咁样你会觉得，可能一个人喺好悲痛嘅情况下，我哋又可以理解为一种幻觉啦。亦都可以讲系佢一种自我嘅拯救咯。你唔可能陷入呢种话，我生活中永远缺失咗呢个我最重要嘅人呢样嘢啊嘛。咁既然系咁，何不以将佢寄托喺我身边所有事物入边咧？所以最后咧，佢话我所有嘅嘢都已经变成咗你，你就可以亦我神，好似系我嘅妈妈一样。通过你嘅死亡，令我得到一种新生。 系。 咁我覺得，我哋又唔需要話好刻薄咁去睇呢樣嘢，即係佢真真正正喺呢入邊有所領悟，亦都係我哋面對死亡嘅一種態度咯。嚇、啊，唔可以話佢純粹係一種自我安慰嚇、啊， 都未去到話自我安慰嗰樣嘢嘅咯。我覺得， 我覺得佢最後係真係睇通睇透咯，即係、啊就是、覺得，其實生死都係一個循環啫，最後都係化為萬物嘅啫嘛，每個人生死都係。 同埋、啊、對於佢嚟講，都係個解脱啦。 嗯。 跟住我哋要听梅酒。 梅酒，高川光太郎。去世前，智慧子酿造了一瓶梅酒。十年过去，酒香沉淀，光泽暗含，斟酌在琥珀杯里凝固成玉。早春深夜，超寒凌厉。喝了它，暖暖身子吧。他把这酒留到了自己身后，预感大限将至，失去神智的悲哀中，智慧子一一安排好后事。七年的癫狂以死亡告终，从厨房里找到这瓶梅酒，我默默地品味，它的芳香如甘甜，狂澜路途的世界发出敲叫。于这一刻也不犯秋毫。细细回顾一段可叹的生命时，世界只在别处，远远旁观，夜风也停了。 梅酒，高川光太郎的作品。 每一首诗入面都会有一个年份的记录在入面，这个就是智慧子过身十年了、过身十年呢，他还有一样东西留低给光太郎，就是一支梅酒。这支梅酒浸了十年，变了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他沉淀到好像在琥珀杯里面沉淀所成为一块玉一样。 其实这个琥珀和玉的暗示都是对感情的暗示。琥珀是什么？琥珀是一些过去的事物被凝固嘛。就好像他对智慧子的记忆一样，都在凝固，就好像这支梅酒一样。那这首诗呢，一看到梅酒还有它整个主题呢，我就想起呢去年那部电影《海家日记》。海家日记入面呢，那四姊妹呢，他们呢自小呢就会跟着妈妈，跟着他妈妈也都跟着他外婆，就会酿梅酒的。每个人酿的梅酒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不同年份的也都不一样。还有尤其每一年有时是丰收的季节，有时是天灾的季节，梅子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最后影片的最后呢，他们打开梅酒去喝的时候呢，就品尝的就是回忆的滋味。这个象征非常之好，我觉得是日本人才会有的，因为梅酒是他们的，变了不只是一支酒，不只是一个饮品，是一个仪式。小时候就去酿酒这件事，长大了就打开它来喝，当年和你一起酿酒的人已经过身，你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就去怀念他们，就好像光太郎在喝着这支酒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发现呢，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，出面呢风雨停晒，整个世界都在度，他说远远旁观了，世界变了跟你我无关的事了，他在睇緊我喺度怀念你。 是一个回忆。 是啦，呢一个场景比出面所有嘢都更加重要。就係我通过飲呢支梅酒同你又再共处呢一段时光。咁出面嘅世界当然知啦，战乱啦，日本投降等等，好多嘢都发生咗啦，日本五十年代好贫困啦，係被占领啦等等。但係无所谓，我就同你喺呢度等呢个世界旁观，我哋就 O K 啦。 哇！如果系电影咧，这个时候一定系冇声噶啦。 哇！这个时候又系一个泪点啦，系啦，一啲梅酒一出嚟，大家就知道系咩一回事吓。 饮一啖就已经咩都唔使讲啦。好，最后我哋要听响度。 响度，高川光太郎。有三铺直大小就能睡个好觉，厨房在这儿，水井在这儿，山里的水跟山里的空气一样清甜，田有三亩，今年白菜丰收了，那边是稀稀疏疏的赤阳林，围着小屋全是栗树和松树，爬上山坡视野开阔，南望二十里一览无余，左边是北上山系，右边是奥羽国境山脉，北上川中贯中间的平原，那云下缭绕的山峰就叫金华山冲吧。智慧子喜欢吗？智慧子喜欢吗？山后群山连绵，那是独之心，那里羚羊出没也会碰到熊。智慧子，这个地方你可满意？ 响度，高川光太郎的作品。 讲响度之前呢，我们就要讲，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有一本书叫《山之四季》。其实《山之四季》是高川光太郎最受欢迎的散文作品，是讲当智慧子过身之后，跟着日本战败，高川光太郎就开始反省，一个反省他和智慧子的爱情同埋嘅生活点会变，最后系咁样嘅结局。另外佢反省咧，自己都曾经支持过战争呢样嘢，佢就以一种借债嘅形式，就系隐居山林，咁就喺山林入边咧，自己搭咗间木屋啊，得三个榻榻米咁大，三个榻榻米系几大咧？就大概系几多尺度啊？我谂百零尺度啦，都可能冇啊，一百尺度啦， 已经系一个基本单位嚟嘅， 绝对系最迷你嘅单位啦。一个榻榻米等一张单人床都唔够咁大噶嘛吓，咁佢就住喺度咧。跟住咧，佢起好晒呢间屋嘅时候，佢突然间谂咧就话：我第一个要请嚟作客嘅系边个咧？当然系智慧子嘅灵魂啦。于是佢写呢首诗《响度》，佢做呢个响度啊。其实佢成首诗喺度同智慧子讲紧嘢。 嗱，我哋依家嚟睇啦，你睇有三铺席，即系三个榻榻米咁大，其实都可以瞓得好舒服。人就好似古人讲嘅，人生前休息一张床咁啊，死后安息系一块墓地，都系同一张床咁大嘅啫嘛，甚至仲细啲。 咁佢而家有三张添， 系啦，仲需要更多咩嘢呢？哇，水又好啦，空气又好啦，自己有三亩地喎，喺度自给自足，跟住望向遥远嘅山方，跟住佢话：啊，智慧子，你中唔中意？啊，好好痴情嘅形象吓、啊。智慧子已经过咗身嗰阵时，其实已经过咗身十几年啦。咁佢一直都当然冇再婚啦，亦都当然冇恋爱，冇咩嘢。甚至乎咧，喺佢嘅自己自述入边，佢话佢呢一辈子啊，就爱过一个人，就系、是、智慧子。 哎呀， 哇，太感动啦！所谓纯爱系呢样嘢咯，纯爱唔系话就系一种精神恋爱咁先叫纯爱吓。佢入边佢嘅诗，头先上一集我哋都有讲到，有欲欲啦，有歌唱佢哋嘅性欲，歌唱佢哋嘅性爱嘅诗吓。呢样嘢就反而依家一种洁癖一样嘅纯爱，可能系理解唔到嘅。但系真正嘅纯爱系呢种，即系一往情深。嘅寄托， 有冇讲到即系或者记载到，其实智慧子过身嘅时候系几多岁到咧？ 系五十三岁，同埋咧喺佢嘅记载，佢话五十三岁嘅智慧子咧，睇上嚟咧过身嘅时候，睇上嚟好似三十岁咁样，即系好似返老还童咁样，即系完全系变成一个小孩子，慢慢无论系佢嘅思维啊，或者佢嘅长相咁样。 是哇，一连两个星期我们介绍了高川光太郎的作品，真的有些负荷不到、 其实、大家不用觉得这么沉重的，我觉得高川光太郎写这些诗也都是找一个解脱，也都是给其他可能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，失去亲人、或者是亲人变成即係好似其實我哋今年其實講過好多次呢樣嘢咧，就係如果你嘅親人有精神病患，你點樣自處呢樣嘢？因為嗰部電影啦嚇，一念無明，因為嗰部電影我哋諗起好多咁樣呢方面嘅嘢。咁高川光太郎亦都做得好好啊，我覺得佢以一個藝術家嘅方式去完成咗佢同智慧子之間嘅緣分。 係。咁我就要求阿廖伟棠下星期介绍个诗，睇下可唔可以轻松少少啦。 下星期我会介绍一个当代嘅英美诗人，可以卖个关子先啊。咁英美人士咧系开心啲嘅，应该。 好啦，下星期再倾啦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